需要你的消息，可是在梦里已经找不到你。也曾有人问起我们过去的爱情，也曾偶然想起那一段甜蜜的记忆，在我心里年少轻狂已成过去，我的世界里早已不再有你。曾经